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这凡尔登一场血战啊，法军呢在霞飞和贝当的指挥下，历经十个月鏖战，终于呢打退了德军的攻势。就在凡尔登战役战况最激烈的时候，北边索姆河英法联军发起了一波攻势，大大减轻了凡尔登方向的压力。那么这次攻势呢是怎么回事？早在1915年呢，法国人就开始计划来年呢要转守为攻，所以呢霞飞就跟英国远征军司令亚历山大黑格爵士说啊，说战争啊打了一年多了啊，看不出来有任何结果，看来这个沙俄呀和意大利是指望不上了，咱们必须呢在西线取得突破才能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。怎么突破呢？霞飞说咱们英法呀得联合起来，在索姆河两岸同时进攻，这样呢一定能击退德军。黑格考虑之后呢表示同意啊，双方计划用法国两个集团军主攻，英国一个集团军辅助，在索姆河一带给德国人来一下子，争取呢重创德军主力。但是霞飞和黑格没有想到的是，德国人也在准备进攻，而且动作比他们快，抢先打响了凡尔登战役。法军疲于应付，根本无暇他顾。霞飞呢就跟那个黑格说，说咱们不是之前策划进攻吗，说现在呢我这腾不出手来啊，你们英国人能不能主攻啊。于是呢双方修改了计划，改由英军主攻，出动两个集团军25个步兵师从正面突破德军防线。法国呢派一个集团军14个步兵师负责侧翼迂回作为配合。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呢？黑格说8月15吧，啊，那个中秋节嘛。霞飞一听就从椅子上蹦下来了，你要拖到8月15，我们这凡尔登早就凉了，是吧？这不可能。几番争论之后，约定6月24号炮火准备，7月1号发起总攻。英法联军筹备进攻，索姆河这边德军没闲着，一直在拼命加强防御，构筑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防御体系。这套防御体系主要由三道防线组成，每道防线都有好多条堑壕，堑壕之间有交通壕，机枪大炮各种火力点一应俱全。防线之间呢还建有中间阵地，一道防线失守就利用中间阵地拖住敌人，给下一道防线组织防御留足时间。防御工事里边的配备相当完善，野战医院、洗衣房、战地厨房一应俱全，弹药粮食储备非常丰富。坑道里边用电灯照明，柴油发电机发电。在当时电灯是一般老百姓很少能用上的奢侈品，德军坑道里都配上电灯，可见对这事儿有多上心。所以整个索姆河防线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防御工事。对德国人如此严密的防御，英法联军几乎一无所知，非常的这个自信啊！为了打赢，他们也秘密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，铺设了长达750公里的铁路，修建了6个军用飞机场，集中了3500门各种火炮、840万发炮弹和300多架飞机。1916年6月24号，索姆河畔万炮齐鸣，七天时间里150万发炮弹倾泻到德军阵地上，德国人形容啊，这是钢铁熔炉中的七天七夜。到了这个6月30号晚上，炮击达到最高潮，准备投入进攻的英国士兵纷纷爬出战壕观看这壮观的景象。炮击一直持续到7月1号早上才停止，那早上7点半，浓雾刚刚散去，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，数万英军士兵开始进攻。所有人都相信炸了这么多天，对面不可能有活物了，咱们接收阵地去就得了啊，没准一路平推啊就到柏林了。可惜跟进攻凡尔登的德军一样，他们也想错了，德国人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坚固了，这么大规模的炮轰根本没造成多大伤亡。炮火刚停，德军就纷纷从地下工事爬出来，各个火力点都做好了准备，就等着英军送上门了。此时双方的阵营当中都有很多后来二战的名人，比如英军这边的蒙哥马利元帅，这个时候还只是少校营长。再比如德军这边的希特勒下士，啊，这个时候是下士班长。不过这位异常狂热，啊，后来呢他回忆说，说我在即将开始的战斗当中啊，被热情所陶醉，我跪了下来，衷心的感谢上苍让我活在这样的时刻。可见这哥们儿当下士的时候精神就不怎么正常啊，别人越害怕他越疯狂。英军的进攻呢是让士兵排成长长的横列，每个士兵背着220发子弹、两颗手雷，有人还背着沉重的铁镐、铁锹，负重超过30公斤，前进十分缓慢。 德国人这边在堑壕里耐心等着，等到距离差不多，一声清脆的德语口令传来，无数挺马克沁重机枪同时开火，英军士兵瞬间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倒下，跟韭菜似的让人随便割。德军在开战之前就对地形做了精确的勘测，枪炮打得都非常准，战场就变成了屠宰场。日落时分，阵地前遍布着六万多死伤的英军，一天战死24000，战伤36000，景象就如同地狱一般。这么多伤亡带来的战果，只是向前推进了几百米。之后英国人不顾伤亡继续进攻，打到7月17号，最远也就推进了6公里，伤亡人数超过了100000。这样的伤亡数字让英国人意识到想迅速突破纯属扯淡。所以黑格跟霞飞一商量，决定啊，咱们得改成消耗战，用连续不断的小规模进攻慢慢的磨德国人，等到磨差不多了再大举进攻。但是呢，小规模出击也没能减少伤亡，到了8月底英法联军伤亡超过了30000。到了9月英法联军发起第二次总攻的时候，再次遇到了德国人的顽强抵抗，每天只能前进个100-200米，战事再一次陷入僵局。不过9月15号这一天，有一种划时代的武器登上了战场。这一天凌晨，索姆河畔浓雾低垂，能见度只有几米远。连日以来，德军数次打退敌人进攻，所以官兵们呢都在酣睡，准备来日的激战。早上9点，浓雾中忽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，随着声音越来越大，突然间十几辆巨大的钢铁怪物出现在面前，缓缓向德军阵地驶来。这些钢铁怪物啊，像一个菱形的大盒子，两边呢是履带，侧面两个炮塔喷吐着火舌，轻轻松松压过铁丝网，跨过一道一道战壕，把德国兵吓得是目瞪口呆。少数士兵拿起步机枪拼命射击，打在这些怪物上只是火星四射，叮叮当当乱响。说到这儿，大家知道了，这种钢铁怪物就是坦克。说起坦克的诞生啊，还得回到两年前的1914年，英国的一位战地记者叫斯文顿，就琢磨未来打仗怎么能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呢？啊，咱们说堑壕战有三件套：机关枪、铁丝网、战壕。那怎么能不怕这三样东西呢？斯文顿就琢磨，把机枪大炮装在履带式的拖拉机上，再用装甲包裹起来，这样呢，机枪打不穿，铁丝网拦不住，还能过战壕。他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当时的英国陆军，但是呢，陆军表示毫无兴趣，别跟这瞎扯淡了，这个奇思妙想太多了。而海军大臣丘吉尔听说之后如获至宝啊，说咱们要组织一个陆地战舰委员会，把斯文顿的想法变成现实。为了这个掩人耳目，丘吉尔给项目起了个代号叫水柜。水柜呢，英文就是 tank, T-A-N-K, 音译过来就是坦克。丘吉尔亲自领导坦克的研制工作，很快第一种坦克马克一型就诞生了。马克一型坦克从侧面看呢，就是一个巨大的菱形，履带呢完全包裹住车体的外轮廓，可以跨过当时最宽的战壕。但是这个时候坦克呀非常不成熟，马克一型重28吨，发动机只有105马力，最大时速6公里，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。而且呢，这坦克还分雄的雌的啊，分公母。雄坦克炮塔里装两门炮，雌坦克呢只装备机关枪。今天咱们谁要是当了这个坦克兵啊，大家都觉得挺不错的啊，这个拉风。可是那个时候啊，谁要当了马克一型的成员，那你倒了8辈血霉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首先环境恶劣，坦克里温度高达70度，比蒸桑拿还热啊！烟雾弥漫，呛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，噪音特别大，乘员之间交流只能靠手势。另外呢，马克一型坦克都是刚性悬挂啊，没有减震装置，今天这个汽车过个减速带还得咣当一下呢，坦克在野地上前进没减震，里边什么样你可想而知。就这样，坦克里边得塞进去8个人。8个人哪8个人呢？一指挥官，仨驾驶员，俩炮手，俩装填手。为什么要仨驾驶员？因为坦克靠两边履带转速不一样来拐弯。马克一型坦克没有差速器，只能靠人工调节履带速度，所以一个驾驶员坐前边看路，另外俩呢站他身后，各操纵一边的履带。前面的驾驶员说左转， 左边的位置赶紧让左边履带减速，这坦克就左转，右转的就反过来，要加速减速就得俩人一块儿。坦克里边这么吵，说话根本听不见，对吧？也没有麦克风，那只能靠手势沟通。沟通之前呢，得先拿扳手敲一下，哎，哥们儿，跟你说话呢啊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坦克是非常不成熟，而且数量很少，一共就几十辆，都在后方秘密训练。没想到索姆河伤亡太大，黑格呢压力山大，知道还有这么个秘密武器，就跟抓着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把这东西给我运来。于是坦克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战争舞台。本来呢英国准备了40多辆坦克，结果呢还没出发坏了17辆，忒不靠谱了。开到战场又坏了5辆，最终到达指定位置的只有18辆，其中准时到的只有9辆。这9辆坦克就冲在了进攻队伍的最前面，迟到的9辆呢就跟着后面的步兵一块冲。别看区区这么几辆坦克给这个德军造成的震撼无与伦比，有一辆坦克单独占领了一座村庄，摧毁了德军设在这儿的指挥所，还有一辆占领了一条战壕，俘虏了300名吓傻的士兵。一位英军士兵啊回忆说，我们就像在游猎，坦克替我们扫平道路，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时的端起枪来瞄准那些惊慌失措的德国佬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撂倒。仅仅两个小时，英军将纵深推进了5公里，这种速度在以前想都别想，一天100米，你想想。在这之后英军又几次使用坦克，但是呢数量太少，故障又不断，再加上德国人也逐渐醒过味儿来了，所以呢就没有再取得过第一次那么大的战果。随着时间进入到深秋，阴雨连绵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双方士兵都泡在沼泽里，打不下去了，战斗渐渐平息，直到完全停止，索姆河战役至此结束。英法联军依然没能突破德军防线。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，英法联军先后投入86个师，德国投入了67个师，双方总伤亡超过凡尔登绞肉机，达到了夸张的134万人啊！其中这个德军53万8，英军45，法军34。协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但是呢，跟凡尔登战役的德军一样，完全没有得到相应的战果，只是占领了一条30英里长6英里宽的狭长地带，没有任何军事价值。这之后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了改组，百里安成为法国总理，劳和乔治成了英国首相，两军的总司令霞飞黑格都晋升为元帅。不过他们这晋升背后的意义不一样，霞飞被免职啊，给你个元帅是让你退休的，那晋升为元帅之后您就加走吧。黑格呢依然担任英军总司令。1916年凡尔登索姆河两次大战让这场战争彻底进入到了消耗战的状态，德军再能打也禁不住如此的消耗。更重要的是德国经济难以为继，胜利的天平开始悄悄向协约国倾斜。就在此时，东线俄奥战场上也再一次响起了枪声。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哪儿交手，谁又能成为胜利者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